怀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市旅游委近日在官网发布了关于征求北京市地方标准胡同旅游服务规范意见的通知，并向社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意见征求。该征求意见稿提出，胡同游应该有明确的空间边界，边界标记应该清晰可见，胡同应该设置盲道和无障碍设施，商户卫生间应该向游客免费开放使用。我们来继续关注旅游信息。奥森公园北园的向日葵进入盛放期，游客可以前往游览。东城区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昨天正式开园，并且免费向市民开放。它位于工人体育馆西北侧，于今年3月开工建设，是东城区建成的第一处城市森林公园。来听记者霍月的报道。 现在就是一股清新，特别的凉爽， 一进公园就进入了密林区，步行其中就像在森林中漫步。家住附近的陈大爷说， 他这老树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古老的沧桑感，但是呢跟现在的新树在一块儿交相呼应，欣欣向荣的劲儿又上来了，很清新。 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是北京市2018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不同于其他的公园，这里更有森林的感觉。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公司总经理李占修说， 是以大树为主，乡土树种占到了85%，是以这种长寿、乡土、抗腻，还有这种石原，就刚才招鸟，再加上美观，不像以前的好多是以这个花呀、色带呀什么修剪，那种老百姓呢在城里边就能感受到自然的那种感觉。 海绵城市的绿色环保理念也被应用到公园的建设中。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梁成才说， 比如说现在我们脚下这个，这叫佛为木，铺装以后透水透气，它是用原来的园林的废弃木经过加工粉碎以后呢进行铺装利用，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肥料，对树木生长非常好。 今年东城区还将新建绿地面积2.6万平方米，在香河园3号代征绿地、明城墙遗址公园北绿地以及景泰桥东南铁路沿线绿地再建3个大型城市公园。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梁成才说， 我们在年底之前建成10处小微绿地公园，都是1000平米以上。今年呢对这个道路也进行改造，比如说两广路，我们今年对7条道路进行了绿化提升改造，打造林荫大道。 继续来关注公园方面的消息。今年暑假，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累计举办107场科普夏令营以及游园活动。活动汇集中国园林文化、植物手工制作、动物昆虫探秘、山林露营拓展等等。中小学生可以通过各公园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现场预告等多种形式报名。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普宣传官方微信公众号“科普公园”目前已经上线。中小学生可以从中了解活动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应该注意防雨防雷。而且呢，现在正处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不要到地质灾害易发区来活动。另外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气温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空气湿度特别大，天气比较闷热。而且今天是大暑的节气啊，大暑和小暑一样，都是北京全年最热的时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41.9 摄氏度的极端最高气温，正所谓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预防中暑。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部地区有大雨，东转北风二三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这里是住在876啊。周一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大家帮助大家。 哎，那我们每在周一的时候固定都会有我们的两位专家为大家排忧解难。 是的啊，这两位大家想必非常熟悉了，每周一都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啊。首先我们请出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早啊。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对，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尽管来招呼，但是呢您提问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具象一点。有好多朋友啊，都是我跟他聊了可能得有四五天，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的微博跟我们互动说，我想问一下，适合一家三口的居住的房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当时本来想回越大越好，后来觉得有点太敷衍了事了。后来我就想呢，一家三口的话，小三居、大三居、大两居基本上也都行， 两室一厅没问题。 哎，对，所以除了这些之外，您可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参考，比如说，我希望能够儿童房大一些，我希望能有一个书房，我希望我们家的客厅能够大一些，我希望我们家的卫生间能够敞亮一些，带窗户等等等等，这些您都可以具象性的跟我们说一说。还有一位朋友也特逗，一开始给我发了两张图片。 嗯， 一个是他们家的门帘啊，挂在门上那帘，另一个呢发了一下他们家的床品，说这个可以改一改吗？我说您是要改床品呢还是要换门帘呢？后来说我是说要把这整个这个卧室改一改。我说那您具体是想几口人住呢？是老人房还是孩子房呢？可能是在琢磨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收到回复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具象点的来提出啊，我们会在周一的节目，包括我平时在线下的时候，也会通过我们的编辑，通过微博来回给您。几种提问的方式啊，您可以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出来。还有一种方式呢，24小时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来提问啊，任何的直播帖下提问或者私信都可以啊得到回答。 嗯， 好嘞， 来吧，先开始看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 来吧，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古阿莫。那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我们家的新房子呢是个老房子， 啊，就是人家现在住的这个， 对， 是个老房子、 嗯、 三个屋子呢目前都是卧室，请问哪个作为未来的客厅比较合适呢？还有我喜欢开放式的厨房，可以实现吗？两个问题，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古阿莫的他们家的户型了。 嗯， 或者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憨子住宅”数字876。 哎， 来先让那个谁，刚子稍微歇会儿。 可以， 博士先来说说这户型怎么样？ 这户型，说实话，我个人感觉还算凑合，还算凑合。 哦、 要我的建议改的话，把卧室三哦，卧室哦，卧室有窗户，卧室三改成客厅。 嗯。就 然后适当的卧室二可以缩小一下它的面积， 把墙往那边挪一挪。 对对对， 如果能挪的话，是吧？ 对，而且这房子目前看户型图来说，似乎没有硬伤。 哦，好， 还可以。 好， 老房子能这样，不错的。 房子还不错啊，来，人家的需求提出来了，哪个做客厅呢？博士说卧室三做客厅，一进门的这个做客厅，不知道小妙手怎么想。 嗯，意见不同。 你看，一定的啊。 这个其实是这样，卧室三当做客厅的话，其实有一好处，进门之后直接就是客厅。 是 这样的话呢，直接就进来了，很方便。但这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我是觉得呀，稍微有点小，十平米的客厅好像总是欠了点。 嗯， 如果是一个十平米的卧室呢，我觉得还能接受。 嗯， 所以说从这个观点上来说的话，我宁愿会建议还是把这个卧室二当做一个客厅。 嗯， 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从结构上来看，卧室三没有扩大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卧室二的，除非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将这堵墙，就卧室二和卧室三之间的这堵墙给它挪到哪儿去呢？挪到卧室二的门的北侧。 哎， 但现在从结构上看的话， 不一定能挪，是吧？ 对，不一定能挪。而且的话呢，卧室二和卧室一之间的这堵墙也不一定能挪，也就是说它改门的位置可能性还是比较难的。 嗯， 所以说结构上做不了大的调整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只能是将就着把小卧室当做客厅，当做卧室，把大卧室当做客厅，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 对， 那卧室一为什么不可以当客厅呢？ 也是面积不扩大呀。 哎，那你看，如果要是他把厨房变成一个开放式厨房，把卧室一当成客厅，多有连贯性。 嗯，还真是嘿。但会有一个事儿啊、 嗯， 就是您要仔细考虑一下，就是卧室一，其实我们还是根据他后续的一个方案来去考虑的。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其实是全盘通盘来去考虑的。开放式厨房，现在这个尺寸上，如果只是简单的把那个门给打掉之后，开放的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对空间来说有一点影响，但会好一点，但是解决问题不是特别大。如果你能够改变的更大一点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更好。您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时候就把第二个问题一气儿来回答啊、 嗯、 因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是单纯的看某一点。如果您现在能够将厨房挪到我们现有阳台上去的情况下，那么就将我们的餐厅之类的都可以在卧室一里边来去考虑。 嗯， 而这个卧室一这个位置的话，同样也是需要有一个卧室的，我是觉得可以往下边挪一挪，就是把厨房的位置以及我们卧室一的一部分的位置都可以当做一个卧室来去用，我觉得这种尺寸其实是可行的。而开放式厨房用起来之后，第一呢，我是觉得它的开放的可能性会更通透，第二呢，就是它和外边都可以有通着，能够看到外边的很多景色，做饭啊等等一切都会感觉很舒服。 嗯， 那么对于卧室一来当做这个厨房来说的话，当做客厅来说的话，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热的， 四处 热的。 对对对，这个脑子里想出来的话跟嘴里说出来完全都不一样，抱歉啊。然后我们再重新再说一遍，其实把卧室一如果当做一个客厅来说的话，即使加上阳台的面积，其实尺寸也不是很大、 还是小。 对，还是稍微的有些小。而且就着我们刚才那个话题说的话，开放式厨房如果只是把现有的厨房给它墙打掉的话，开放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的舒服。它不仅仅是开放了好像就感觉舒服了，而且光线也要好，尺寸还要充足等等一切来去走，倒不如把厨房放到阳台上去，这样的话整体感觉一定会舒服的很多。 嗯， 对对，这倒也是个办法。因为就像博士说的，实际上老房子这个户型还是没问题的，但是老房子就是在原来布局上可能只是住的 地方 功能需求更多一 些，对对对，他会觉得哎这是重点，其他的那个所谓功能区啊，包括你说哎我现在需求更多了，我希望比如说开放式厨房啊，我需要有一个餐厅区，我希望有这个可能不存在，就更别说 八九年时代的房好像都那样， 是的是的，就更别说什么玄关啊、什么门厅啊，这个都不存在。 对，您得看您家的墙哪面能动，是吧？ 从结构上去看的话，厨房的这个这一整侧的墙都能动， 都能动。 对，然后卧室的这个横竖向这项大纵向的这种墙体基本上都不 能 动， 动不了。 对，基本都不能动、 包括阳台的这个也动不了。 阳台有 阳台，对，阳台这是一个配重墙， 对，应该也动不了，因为它两边有窗户， 对、 对吧？等于是掉出来的，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呢，您可动的空间其实不大。我觉得开放式厨房啊，看着挺好的，但实用起来呢，未必就像您想象的那样。所以您谨慎吧，因为现在您的厨房首先面积也不小，是吧？而且也有一个窗户，如果能把这个厨房装一装也不错，是不是？好嘞，这是他的问题。因为延展一个问题啊，咱们从户型图上有时候看承重墙啊看不出来，因为户型图不是每个户型图都是非常标准的。我们在家里边我怎么判断呢？通过敲墙的声音是能判断出来这个能拆这个不能拆吗？ 不是特别好说，因为这要看什么时候的房子。您比如说像我们六层的这种 老房子， 对，老房子， 嗯， 那么这时候呢，看墙体厚度就能看出来，因为它基本都是砖结构的，就是砖混结构的，就是在墙角的位置基本都有那种水泥的结构柱，然后其他位置的话可能都是用这种红砖红基砖给它砌起来的，基本上在24厘米左右的这种墙体都是不能动的。 哦，小于24厘米的就 可能是十厘米、6厘米、8厘米这种尺寸的话，基本都 可以动，应该可以， 对，这是以前其实很好区别，但是现在不好说了，因为现在。有时候是框架结构的，框架结构它墙体特别厚，但是这种厚它是用空心砖来砌起来的，现在也不好说。所以说其实如果是有一些能够破拆拆除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一看里边有没有那种粗制的结构的钢筋。 对 对，如果是有的情况下不能动，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很简单很轻松了。所以说也不能单纯的从墙厚薄厚来定。 是的是的，而且你没发现吗？比如说现在新的一些房子，人家都会要求的是第一你要去物业办所谓的施工证，然后再其次人家要相对的了解一下你打算怎么装， 对 对吧？因为物业人那儿掌握整个这个楼体的结构大概什么意思，然后你如果要是真的把某一些结构拆了的话，物业是不会同意的，也不会发你所谓的施工证的。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楼里其他人的安全。 对，一定是这样。 好的啊，改造需谨慎。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第二位朋友，这是孙建设的问题，说了我们家呀是四口人常住，目前有一张床是放在我们客厅的东南角的。哎呀，不是特别舒服啊，怎么能够改一改格局，让我们住得更舒服一些呢？谢谢专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孙建设他们家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再弄一间卧室呗。 对， 怎么弄出来？ 哎，先问问博士，比如说在客厅当中，因为你看他说他现在把一张床放在客厅的这个角上，相当于咱们图上的相当于右下角吧， 卫生间对面。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哎，应该不干扰什么吧？啊，你懂我意思吧？ 不太好 啊，也不太好。 睡觉还是得在卧室里比较藏风聚气一些，会舒服一些。首先，如果说房门都关上还可以，它的气流感不会显得很通透。最怕的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卫生间门是开着睡觉的，或是说厨房门也是开的， 因为它这个床相当于跟卫生间正 对 着。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这肯定不好。睡外边的心里有压力，睡里边的心理压力也不小。 哎，什么意思？ 你想，比如说你住里边，我住外边，对吧？我呢，半夜睡的时候吧，有可能比如说打呼噜，就想着，哎呦，我别打扰到你，而且吧，你出来上厕所的吧，哎呦，我又觉得，哎呦，这时候我还醒着，我看他还是不看他呢，是不是？还有你比如说你晚上约几个朋友，可能偶尔啊，吃饭吃的晚了，这时候我已经睡了 啊，就打扰到别人。 你回来压力得多大？ 明白， 对吧？我回不回家呢？ 哎呀，算了，还是不回去吧， 就别回了，早上买早点回去。 哎，这都有一个借口，人家还说你懂事。 从空间心理学角度来说啊，睡客厅为什么叫客厅呢？它毕竟是客人经常来走动的地方。 嗯， 在我身边就有这么个案例，当时我身边一个哥们儿，然后老爷子给他买的房子，两居室，结果两个年轻人要去上班，两个老人来帮他看孩子，变成六口之家来住两居室。结果晚上、 哦、 老爷子回家，老太太睡客厅帮他看孩子，周一到周五永远怨气很大，觉得很不爽，然后周六回家来再调整几天情绪。 嗯， 所以说客厅客厅这个，你只要睡在客厅上，相对于睡在卧室里来说，你的心理感觉是不安定的， 就是情绪上不对， 情绪上是不安定的。 明白, 明白、嗯、 就是还是容易受到干扰， 对， 睡不踏实， 是 吧？ 是是， 来吧，刚才我们要改一改了。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看一下，四口人是常住的，跟别的情况还不一样。如果是常住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确实我们说到的一互相干扰的问题。而且放一张床进来之后，直接看到这个床挺难受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将这个有两点啊要调整的，第一调整的就是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能够相互之间别打扰，第二个要解决的就是外人来了之后别觉得客厅里边莫名其妙多张床，这个床好像挺难受， 是 跟这客厅融不到一起，可以 是个沙发床 啊，沙发床它不是一个常用的就常住的一个很便利的， 那就更有客人的感觉了 不是常住很便利的一个工具啊。但是您可以考虑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角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舒服，也不是很好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离卫生间那么近，您其实可以考虑考虑在西侧，也就是阳台那一侧，您可以留出来一个大一点的榻榻米，把阳台啊，把一部分的客厅啊，我们全都给它占用起来。那么这个位置其实从睡人的角度来说，包括像平时拉开来之后给人的感觉它不是一张床，而且可以在这个上面可以做各种的功能性的东西，都还可以喝茶呀、玩啊什么都还行，该睡觉也可以。而且更关键的是，真是想有一些隐私的话，拉一个帘我觉得在这儿也是很方便的，或者用那种很便利的折叠的这种屏风架在这儿，我也是可以的。 嗯， 像这个位置如果加上屏风之后，卧室里边的人去厕所对他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嗯, 嗯，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考虑把这个位置改一下。嗯， 那你建议他隔一个加一个隔断，比如加一堵墙吗？ 墙倒不用，两种都是软性的，一种是真的是帘子，另外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这种可以活动的屏风推拉门灯的这种形式。 嗯， 对，最合理。 嗯，其实他现在啊这边已经有帘子了。 嗯， 就是他现在目前放床的这个角，人家给我 拍 了照 片 了，人家已经有了一个帘子， 但不是个榻榻米， 不是榻榻米，就是一张正了八经的床。 嗯 啊，但是呢，他就觉得还是这帘子吧，外边有点什么动静，他都能听得着。而且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卫生间，所以晚上比如起夜的时候，他们都得从这个客厅这儿穿过去，所以一有点动静，他就。就醒了，说原来还是属于睡得挺踏实的人，后来呢有点互相干扰，现在有点神经衰弱。 嗯 啊，有那么一点声，即便是没声他都能听见。 对，也存在这种 问题。他跟我形容就是真掉在地上他都能听得着， 存在这种问题。 我说你们家隔音挺好的呀 是存在这种问题。 嗯， 然后其实如果您真是有这种情况下的话，您可以考虑一种什么形式呢，就是稍微厚一点的吸音的帘子。因为从这儿建墙的话，我真的不是很建议这样去做啊。 因为如果建了一个墙的话，会整个这个客厅的通透感就没有了。 对，这个客厅 显得很小。 客厅真的是光线采光什么所有一切全都没了。 对，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啊。 哦， 我再给您多说一个可能性，就是您把客厅阳台等等等等这个事情做得特别特别的大，就是沿着卧室的门边这个位置直接建成一堵墙，然后您把里边就又当客厅又当卧室，又是一个开阔的空间，外边稍微黑点就黑点，这种形式其实也可以。 哦，就等于加了一堵墙。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说的干扰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嗯，其实如果您要是觉得确实干扰比较大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加一堵墙，可能就是帘子解决不了问题了。 嗯， 现在就加一堵墙。你们家的这个客厅还挺宽的，5.7米的宽的。 再加阳台， 是不是？再加上阳台，这就将近7米多了。 是， 所以这个您稍微改一改，问题不大。 嗯， 然后加出来这一块，就算黑，可能通过

刚子加油。 对，是这样啊，我们先回答这个厨房的问题。厨房和卫生间门正对着，尤其是像卫生间没有窗户这种情况下，异味会比较大。 是， 等到有那个有机会啊，我们专门说一说卫生间的一个防臭问题。在没有窗户的情况下，卫生间里边的异味就有可能会跑进厨房，跑进其他的空间里面去。所以说厨房从这儿正对着不太好啊，而且万一真是出来碰个对脸还挺尴尬的。 对呀、 啊，对，所以说我们 你说马上就要吃饭了，你老上什么厕所呀？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是建议把这个厨房门给它封堵上。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阳台里边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阳台，这么长的阳台怎么用？这个我估计也是困扰这个李梦的一个很难的一个话题。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手给你解决掉就还好了。将厨房就是厨房那个地方阳台那封上一堵墙或者加上一个门，然后呢将我们整个厨房分为了两就是延长了，把阳台面积给纳到厨房里边来、 哎、 这样的话你厨房不就好用很多了吗、 嗯、 我们进门啊等等的话都从这个阳台走，就把厨房的门就给封堵起来了、 嗯、 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厨房和卫生间之间门互相对着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您再可以考虑考虑有没有一种可能将我们的餐厅放在阳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觉得第一离我们的厨房门会更近一点，第二呢就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去饭店吃饭的时候都愿意选一个靠近窗户的桌子，这样做的话好像感觉会更舒服，心情会更好。所以说如果能从这儿去吃饭的话，我相信会比从里边的感觉更舒服一些。所以说您这个时候呢，您里边的这个空间就可以用起来了。而原本餐厅的位置其实您可以多了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像家里边有什么功能缺失的话，就可以在这一块来考虑了。嗯， 来卧室二 啊，哎呀我的天哪，这个卧室二的采光确确实实真的是个问题。因为它真的会像它是凹进去的很大的一部分的空间，这块光线它一定会受问题。怎么改真的不是特别好能够解决光线问题啊，只能是增加我们这个卧室里面的一个自然采光了，也只能是这样子了。别的可能性真的不是特别的大，实话实说。 嗯，也不能掏个窗户出来，对吧？这个 掏不出来。 这样啊，我安慰安慰李梦啊，他们说了很多的问题，也给您说了很多这种改法，您可以照着做。当然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您可以看到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卧室一和卧室二它离得很远， 嗯， 互相不干扰。 那倒是， 对不对？ 那倒是。 你这个出租的话，或者说是比如说里边住了四口人，这个房子挺好的呀。你看卧室二共有一个客厅，卧室一您这边也有一个大窗户，想来客厅也没问题，上厕所吧，卧室二离这个卫生间的动线也不算特别的远、 嗯、对， 挺好的， 对 吧？想吃饭，想一块在一桌上吃饭，咱们就去刚刚这个妙手说的，咱去阳台上吃，对吧？东景房啊，朝东边的一个观景房、 嗯、 观景餐厅，这你在外边还得多掏钱呢，是吧、 嗯、 这您不用预定，天天看景。 你可太会聊天了你、啊、 是吧？您从好处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当然了，是户型图上看起来是有点别别扭扭的，但是每个屋子它至少都是方方正正的，这个总比那斜的看着舒服多了， 好吧， 是吧？挺好啊，就这么改就得了啊。来吧，接下来咱们看听众敬业无声的问题。他说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一个是卫生间怎么能够改大点啊？好多朋友可能都是关注卫生间，因为好多的户型卫生间都特别的小。第二个是目前客厅和卧室可以互换吗？谢谢，就是他觉得位置不太合适啊。大家可以回复数字四就能看见听众敬业无声的问题了，以及他的户型图。来吧，我们还是先问问这个 博士， 户型怎么样？挺好的呀， 马马虎虎吧，只能说马马虎虎。 这还马马虎虎啊， 马马虎虎 也算缺一点角吧。 对，算缺个东北角，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区域确实是不太合理啊。我觉得是可以换的。那个客厅， 你说是可以换房子， 客厅跟卧室，因为 对调功能， 还有几个细节问题啊，比如说客厅，他现在这个客厅的墙角，一进门就能看到这个大墙角，是很不爽的。 嗯 嗯。 然后其次，一进门跟卧室门相对，它隐私感也差一些，我建议可以调，那个调换一下位置，甚至那个墙角去处理，那个做一下包角的处理。 嗯。 否则一进门看到那个大角是极不舒服。 好。来，刚子， 其实这个房子卧室客厅这些其实还好，但是厨房卫生间真的不舒服，真的是不舒服。所以说我现在要去想啊，如果要是有可能的情况下，你要先看看在这个里边那个静夜无声这房子里边究竟是多少人在里边去居住，是怎样的一个使用情况。如果啊我们往大了去想的话，就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将卧室 B 也就是北侧那个房间给它取消掉，然后这时候厨房卫生间都可以扩大到很大很大，都会特别特别的舒服。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像我们 16.5 平米是兼卧室兼客厅的这样一种形式呢？如果您真的是可以考虑这种形式的话，那么我觉得您的厨房卫生间每一个空间都会很好，而且还能够多增加出来一个餐厅的空间，也还是不错的。这个真的要看您怎么去使用和能否接受这样一种建议了，因为毕竟这里边会存在着客厅和卧室共用的一种可能性，根据家里边人口来定吧。 对， 如果是真是不能动的情况下，说北边还是卧室，然后呢客厅和卧室 A 是可以对调一下的啊，对调一定是好的，这是我们先说一个大前提。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将厨房和卫生间变得稍微大一点。您看我们现在厨房是一个不是这个门是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它是一个倾斜了45度的这样一个门，您可以将卧室 B 的门往北挪，然后和我们这个墙啊就是平齐，不要凹出来这块，凹出来这块尺寸给谁呢？是给厨房的尺寸。我觉得厨房最起码让它方正了，这样也就好用了。方正了完成之后，其实同样也会把卫生间变得更大一点，由 2.1 平米可能会增加到 2.5 平米 2.8 平米等等，这种尺寸应该还是可以的。这时候您还可以考虑把卫生间里边的洗衣机功能挪出来，或者说是淋浴的功能，其实都可以挪出来，挪到我们的客厅区域里边来，因为客厅其实还蛮大的，或者说是日后我们变成的卧室，就这个区域嘛，会把这个空间挪出来，分给他们一部分。这样的话呢，把功能摘出来了，原本的空间就够用了。 嗯，好的啊，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位朋友呢，是刚刚 小石头 刚刚发来的，他说我这户型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看不着，跟您形容一下啊，这是应该算一个南北通透的小三居吧。屋子看起来因为没有具体的数值，所以不能估算它到底房子有多大。一进门呢，先是客厅，然后左手边呢就是厨房了，往里走是三间不同的屋子啊，主卧呢是离客厅最近的，这个是主卧，里边的两间是两间挨在一起的卧室。从目前来看的话，方方正正的，挺棒的。 嗯， 是不是？ 我觉得还不错。 博士呢？ 不错。 不错吧？ 确实是个不错的。 对，而且每个它的动线安排又非常的合理， 而且谁也不干扰谁。 是的，是的，非常好，买吧。 唯一如果要是从这里头哈、挑骨头的话，就觉得卫生间少了一点。 哦， 也就是这个了。但是如果要是就从这个三室一厅一卫这来看，都很方正，也不缺角， 对， 挺好的。 而且从目前设计户型图的设计上来看， 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干湿分离 还不错，还不错，而且人家是 确实不错， 明厨 明 卫， 明卫， 每个房间全带窗户， 就是还 不错， 不错， 不错，下手吧啊！来，接下来咱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回复数字5看一看听众尤佳的户型，他也是问的说这户型怎么样？虽然都是北面的窗户，但是采光他觉得还行，就是餐厅的采光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就是说一进他家是一进门就是餐厅。餐厅呢又特别暗，也没有什么窗户。他说：“不是要明堂吗？怎么能让它亮一些呢？”谢谢了。来，先让博士看看这户型。 有点奇葩户型吧，也是小手枪户型， 大炮筒似的， 微冲 啊，微冲。哎呀，这火力猛，棒。 对，那个至于这个房子也就户型，也就这个奇葩户型的问题。要说明堂的情况下，因为在古建筑学中对整个明堂是非常注重，明堂分成内外，像正常的外明堂在古代是在大院里面出去包走到照壁那个范围叫做外明堂，而内明堂就是所谓的中堂里面的这个范围叫内明堂。当时古人有这么一句话总结叫九曲路明堂，当朝做宰相，你总搞什么明堂，搞什么明堂，其实就是在暗指这个建筑学里面你的明堂要搞得漂亮，这个人是很有底蕴的，所以明堂是要亮。而至于明堂怎么亮呢，一定要符合古代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就是圆顶。